这个 不是你会快板吗？ 嗯， 这快板你说得了吗？ 说你这边 啊， 你看 啊，打一个， 对不对？ 啊，后边， 嗯， 后边 。 啊、你撞了他了吗？打板 后边打， 不是这前头打，往下打， 对吧？ 啊，还行，对不对？ 行， 对不对？ 哎，我会，咱俩说， 快板会说啊， 会说，咱说那俩人的那种， 哎， 俩人的那叫， 但是得有折韵啊， 那当然， 啊，快板讲究 俩人，俩花唱嘛。 啊，对，花唱折韵， 好不好？花唱啊， 注意折韵啊！ 啊，好， 嗯， 那个，咱俩唱就得一人一句啊， 一人一句 啊，一人一句嘛， 就上下句 啊。对，我唱上句，你唱下句，我带着你走，真的， 这么唱一人一句啊？ 我不带着你，你知道往哪边走啊？我你不得有人领着吗？你又不会， 不是我倒不会了， 对 不是你说上句，我得跟着您下句走， 那当然是啊。那当然是，要不然我怎么叫我是主角呢？ 好，您主角，您来， 好不好？一块儿来， 走， 预备起。 还挺齐齐。 嗨， 怎么头一句就嗨呀？ 你刚才有嗨没有？ 我们这是说的半截嗨 啊， 我们这是术语，这叫炸头 啊， 嗨 啊， 有一秤花子，我们这嗨 还是的吗？你唱了没有？ 我唱了， 还是的。你虚拟嗨，怎么就不能我嗨一回呢？ 啊，您嗨， 对不对啊？ 不是由我们这传下来的，就 对呀、啊。 这么 你当初李润杰同志唱这段快板的时候，唱的是不是嗨呀、啊？ 有嗨啊， 对呀、 啊，嗯， 后来他那徒弟张志宽唱的时候、 嗯、 有嗨没有？ 有嗨， 你看啊，嗯、你看这个李润杰是嗨 啊、 嗯、啊，张志宽是嗨， 怎么这么别扭？ 完了你呢、 嗯？ 你也是嗨 啊？ 你们仨人都能那么嗨，我怎么就不能嗨一回啊？ 啊，行，你也嗨，这还争呢？ 对对， 你愿意怎么嗨你怎么嗨 啊？ 对， 您来， 你让我嗨我还不嗨了， 来吧，注意折韵， 嗨，不嗨还不行，感情、啊、 这习惯了，来吧， 哎。 山东快书拿着那铜板啊才这么打呢，咱这是竹板， 管着吗你？ 咱这不是山东快书， 嗨、嗯、他是打竹板 啊， 是吧？ 你后面唱整句话我好给你接呀、啊、仨字怎么接啊？ 嗨、 嗯、 他是打竹板， 嗯， 他是竹板打，他是一打竹板打竹板，我是死乞白赖打竹板。 你把他劈了，你把他打劈了，死乞白赖干什么呢？你唱整句话我好接。身段不错，就是没词儿，嘴里头说话 打竹板。我这走上台， 赶紧说呀！您再来一遍，我好接。那在哪儿啊？我这说，您来一句。 嗨，打竹板， 嗯， 我是走上台， 我是满怀豪情唱起来。 哎，好， 真好啊！ 好，你看，我要不领着你行吗？ 你领着我呀！ 啊，我要不带着你，你能唱出这么好词来吗？ 您这是带着我呢吗？ 嗨， 我这给你找辙还得。 嗨 啊， 打竹板，我这走上台， 我是满怀豪情唱起来， 挺好 啊。 打竹板、 啊， 声挺大，该你。 改革开放传佳话， 嘿，好词儿！ 哎呀， 好词儿！嗨、啊，打竹板儿、 嗯， 他是稀里哗啦儿。 我是现编现唱不打奔儿。 好， 费劲， 好。 哎呀，我就愿意带着你演 啊，我可费了劲了呢。嗨， 就这嗨手，他是打竹板啊。 我们这个对口数来宝唱的真叫棒， 你爱跟谁唱跟谁唱，走吧你。我汗都下来了。没准谱，想怎么说怎么说。 不是我不带着你，你会说吗？ 你这是带我的吗？ 说实在，我都不愿意跟你说，他跟你捣乱，你知道吗？ 不是捣乱， 我不愿意跟着外行一块干活，就在这儿呢。 谁外行啊？拿 你 嘴，你这胡说八道。 外行，你外行，你就是外行。我专业的，我根本就没说过俩人的。我刚才因为你站这儿，你先把地儿占了，我没办法了。所以我跟你说俩人的。 不， 平常你要不来，我一个人说的好着呢。 那你就今天这样。 那怎么着？ 你自己来一段。 我自个儿的那叫 快板书 啊。对呀、啊，我会说快板书。 你来 怎么着？ 你来 快板书。我而且我还告诉你，我还不用背词儿，不用写词儿，拿眼睛一看，看什么说什么，就这本事。 真有这本事？ 对了，快板书， 我给您出个题行吗？ 什么题？ 出题啊！ 你出。 快板书 啊， 有故事，有人物，有情节，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咱们北京市这几年危房改造取得了很大成绩，并且在今后几年当中要彻底解决危房问题，并且还提供良好的、周到的社区服务。这内容您给唱段快板书，有折月，啊，注意的折月，您别胡稀里哗啦啊，什么真叫棒，这不成这个。有折韵的说， 当然有折韵 啊，来吧， 好，就这段 啊，来吧， 我就说这段， 哎， 好，谢谢大家，我现在开始， 好、 不管唱怎么样，这礼貌问题在你先 解决 了，对不对？ 嘿，说呀、 这板打怎么样？ 我说好，板不错，光嗨不成啊，你得说说你这后边，啊。 打竹板、我就 啊， 我就一个人说， 哦，说破者说， 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 对，什么玩意儿？您这样，等会儿，串折了 没有啊？ 打竹板，我一个人说。 对呀、 这是说破折。 对呀、 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不合折了，这是姑苏折，串折了。 哎，不，没有啊， 这快板就没有折韵，它不好听啊。 等您，我倒倒， 姑苏折了。 我倒倒。 您来了， 嗨 啊！ 这个节目我一人说 啊，说破， 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 啊！你像话吗？这个不合辙押韵了。 要没你捣乱，我不至于 啊。 嗨， 姑苏折， 这个节目我一人说。 哎， 你别说啊，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 这不是人话吗？ 啊， 什么叫这个节目一人说啊？你要为赶折啊，你得话得说对了，得明白啊。 这个节目 啊， 我一人说我 往回找这折， 这个节目。我这一人说我， 嚯， 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怎么样？ 哎呦我的妈！ 不哭的有没有？ 啊、行， 有了吧？ 对，往下来。 这个节目，我就一人说我， 嚯， 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 啊！后边 说的是 啊， 有这么一位， 这板也不好使，全不合适了。 说的是 啊， 有这么一位老大爷。 老大爷怎么了？ 他一人住的是平房。 你嘀咕什么？你大声说呀！合辙押韵，姑苏辙。 他住平房 啊， 他就没人管， 人钱。 他一人住着挺闷的慌， 现编词儿，合辙押韵，记住了。 有一天 啊， 这位老大爷 哦， 清晨起来 哦， 他就想 啊，想什么呀？ 今天吃点什么呢？ 我说，老人家，这板可以不打了。人家爱怎么说怎么说得了。 那、不行，快板你没板哪成啊？他今天吃点什么呢？ 吃什么呀？ 老头想 啊， 好几天了 啊，